知道如何苦苦地到现在还是深深的深深的爱着你，是爱情的友情的都可以，那是我心中的幸福，你知道如何苦苦地我会好好的 世界一直去 我一直美丽 我是想着你 一直想着你 你在我心底变成了秘密， 到现在还是深深的深深的爱着你，是爱情的友情的都可以，那是我心中的幸福，不知道如何苦苦地到现在还是深深的深深的爱着你，是爱情的友情的都可以，那是我心中的幸福，不知道如何苦苦地要给你远方的祝福，我知道如何苦苦地

在午夜梦回醉，到了心伤心对自己说，非要等到爱远走分两头，才知道谁都怕寂寞，已经有句话要说，你是我今生今世的守候。非要等到爱远走分两头，才知道多不舍你走，又在午夜梦回醉，掏了心伤心对自己说，非要等到爱远走分两头，才知道谁都怕寂寞，一直有句话要说，你是我今生今世的守候。恋上一个人，

说的太多，那一套天长地久都只是无聊的承诺。而深爱的梦，恨越久越来越沉重，不如让彼此放下吧，不各自追求。放开我，放开你的手，让我从迷惘中掏空。你不要以为你能懂，情愿做等待的梦。放开你，放开我的手，一切我已经看透，一旦心冷却就不再回头。 说的话题实在是很沉重啊，最后呢再补一句嘛，也许有人会说琼瑶的这篇文章跟他其他的文章一样是非常鸡汤的，但是面对生死，面对至亲之人的离开，再冷静的去谈论都不免带有伤感的调调，更何况呢在一个非常避讳谈论死的国度，谈得如何是一回事儿，你是否同意观点是一回事儿，重点是我们开始讨论它了。 安静的房间还有你的温柔，躺在棉被上看着多的枕头，为何分手后回忆就被偷走，爱情走到尽头是否可以做朋友，你和我以前是朋友，心情不错就想约你走走，你聊电影我听你唱歌，我们总是无话不说，还能做朋友，或许这是最好的结果，朋友变情人再变朋友，谁懂这坎坷，爱上你以后失意也很轻松，现实太残酷，梦中你会拥抱我，当爱上以后如今我们分手，我变成情歌手，是唱太多巴拉歌。你和我现在是朋友，你那么好，却只能做朋友。你装冷漠，我装无所谓，我们如何要求更多，还能做朋友？或许这是最好的结果。又变情人再变朋友，只能写成歌。你和我以前是朋友，心情不错就想约你走走，你聊电影我听你唱歌，我们总是无话不说，还能做朋友，或许这是最好的结果，朋友变情人再变朋友，谁懂这坎坷，你和我现在是朋友，你那么好，却只能做朋友，你装冷漠我装无所谓，我们如何要求更多，还能做朋友，或许这是 变情人，再变朋友，祝我们快乐。 在那梦里无言中的小河，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，这就告别时爱上的眼神，不明白你是为何，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，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曾经拥有你的名字，我的声音，那每一个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你爱上过的往事，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的是否在泪眼中萧瑟的影子，不明白你是为何，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，是否来迟了明日的恩怨，早谢了你的笑容我的心情，聪明的孩子，你这一岁的灯笼，潇洒的你将心事化进尘烟中，孤独的孩子，你是造物的恩宠。 首期惠州旅游看房团以五套成交的优异成绩凯旋而归。